细细流淌着的是他清香，静静安详在他彼岸的城墙，一人在水一方，形容又何妨？美人如画，此刻江南风光，如同当年见你一般模样。风霜凋啊，可恶柳又下啊，苍昂桑，回眸一笑，倾城让我难忘。秋荷塘浪对花香，一步一句成了伤。若曾相遇，竟还能与你风香。月光下的歌谣，远方青色的过往，你可否还记得我的模样？ 双雕